人为制造同埋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大兵话，持续多年嘅非法单边制裁，严重加剧叙利亚经济民生危机，极大削弱咗系叙利亚应对灾害能力。喺地震、严寒、霍乱、疫情加剧嘅人道危机面前，单边制裁的人道后果更加是难以估量。大兵又说，国际社会应当根据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采取统一标准，以零容忍的态度打击叙利亚境内一切恐怖势力。中方都呼吁切实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外国军队在叙利亚境内的非法驻扎和非法军事行动必须要结束，对叙利亚境内自然资源的非法掠夺必须要立即停止。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36.34， 瑞士法郎 0.942， 加元 1.37， 人民币 6.934， 英镑对美元 1.203， 欧元对美元 1.058， 澳元对美元 0.6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376 点，跌68点，伦敦金每安市买入 1825.32 美元，卖出 1825.5 美元。在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风势微弱，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环宇海湾嘅快线，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丽城花园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对出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城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嘅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界限街去回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就比较车多啦。另外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呢都是比较繁忙，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入屯门方向龙尾就在黄金海岸商场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进景园。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大家好，我是米克。中国人成日说钱财身外物，但我呢又好喜欢另一个讲法， 钱财是我们的朋友，对待朋友，如果我们透支，友谊就会破灭，但是当我们珍惜他，尊重他，朋友就可以友谊永固。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我是2023年度政坛新秀希烈，加入了政坛这个大家庭两个月，我觉得自己成长了不少，除了加强了讲话和思考方面的能力，都令我对社会不同的议题有更加深入的认识，这个地方可以令你明白自己的不足，同时尽快帮你进步，所以对我来讲获益良多。 请大家收听逢礼拜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FM 九二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1日，口罩令今日起全面取消。 教育局更新指引，若有呼吸道感染症状应戴外科口罩。 行政会议批准东涌线延线项目财务安排，预计年中动工。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抵达北京访问，预料与习近平会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啦，时间嚟到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口罩令就由呢一个2020年7月15日开始实施啦。咁啊，寻日特首李家超咧系就公布啊，就系话今日起身处喺室内、室外以及系公共交通工具都唔需要系戴口罩啦。咁当局咧就会透过行政措施咧，要求进入一啲医疗设施嘅人士咧系要戴口罩啦，亦都强力系建议院舍嘅职员同埋访客咧系要佩戴口罩嘅。咁另外咧，卫生防护中心咧都将会发出健康忠告啦，系呼吁有病征嘅人士啦，一啲免疫力弱嘅人士咧喺空气流通欠佳嘅地方咧戴口罩嘅。点解会可以撤销口罩令咧？考虑到一啲咩点咧？其中特首有提到话，数据显示咧，本港嘅疫情受控啦，冇大嘅反弹迹象，重点人群冇出现爆发，病毒变异冇一个显著嘅变化啦，社会亦都建立咗广泛全面嘅防疫屏障。咁你自己点睇撤销口罩令？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今朝早行出街嘅时候，可能翻工翻学嗰阵，有冇留意到条街上面大家系咪呢个撤销口罩令系撤销咗之后咧，系即刻系冇戴啊？或者定系你观察到，其实大部分人都仲戴紧嘅咧？喺唔同嘅交通工具嘅情况系点咧？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啊！电话旁边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苏乐文。 早晨，梁子超医生。头先就讲到话室内、室外同埋公共交通工具唔需要再戴口罩啦。咁另外都话医院、院舍呢啲高风险场所咧，就有一啲行政方式嘅处理啦，系戴口罩啦。咁点睇呢一个嘅做法咧？点睇呢个时机咧？又？ 我想其实我哋嗰个口罩就始终都系随住个服上都要除㗎啦。而家问题呢就话嗰个时间同埋嗰个一步嗰个到个问题啦。因为我哋嗰个室外口罩令呢就似乎呢系嗰个撤销就稍微慢咗啲啦。但系呢嗰个室内口罩令呢今次就系同步咁样撤销。咁其實呢個最重要呢就係話呢，相對嗰個新冠病毒嚟講呢，個問題就未必係特別大嘅，因為嗰個口罩呢佢對嗰個新冠病毒嗰個傳播呢只能夠有局部保護，因為佢嗰個 Omicron 傳播得太快。咁變咗呢，隨住過去嗰兩個月呢，我哋不斷放寬咗好多嘅防控措施之後呢，其實嗰個病毒呢都會透過嗰個自然流傳呢，係為嗰個群體免疫係有一個補充嘅。咁但係相對嗰個流感嚟講呢，如果你睇返歐美呀，甚至乎最近喺內地，譬如包括上海嘅經驗呢，其實當你放寬啲防控措施呢，尤其是呢個口罩嗰個本身呢，就開始係話係大家係少戴咗呢， 就好容易咧，嗰個流感係有機會嚟嘅。所以呢樣嘢我諗大家要小心。不過有一樣嘢其實大家要記住咧，就係話咧，無論點都好咧，即係話兩個病毒，譬如話你個新冠病毒同埋其他嘅呼吸道嘅一啲病毒啦，包括呢個流感咧，其實仍然喺我哋社區度流傳緊嘅。我哋除低咗口罩咧，其實要靠我哋自己嗰個免疫嘅。而呢個免疫呢，就係、由對於好多個呼吸道嘅病毒嚟講呢，其實都係有一個時限嘅，會隨住時間衰減。所以呢，其實最重要都係話呢，我哋都係需要呢，係真係話，如果我哋未打嗰、那個新冠就係病毒嘅疫苗呢，或者係未打個流感嘅疫苗呢，我諗係要係盡快呢係完成嗰個接種呢，就會比較一個好嘅保護呢。咁而一啲嘅我哋而家嘅措施入面呢，其實佢係只係有少許幫助嘅啫。譬如話你係叫一啲嘅有病徵嘅人啦，同埋即係話啲有風險因素嘅人呢，去到呢啲公共交通或者人多擠迫嘅地方戴口罩呢，其實呢就會有一定嘅幫助，但係呢就未全面嘅。最主要就係話呢，嗰、那個呢啲呼吸道嘅病毒呢，空氣傳播啲呢，佢嗰個傳播風險呢，同你嗰個人嗰個擠迫個密度呢係成一個平方嘅。你係增加十倍嗰個擠迫密度呢，嗰個傳播風險增加八倍。第二樣嘢呢，就係話呢，嗰個口罩呢，如果雙方都戴，做好個源頭控制，亦都做好個個人保護呢，嗰個效果先最好。如果喺啲人多擠迫嘅場合呢，譬如少過一半人呢係戴口罩呢，其實嗰個保護作用呢係大打折扣嘅。所以都係一樣啦，就算你係即係話仍係，如果你冇打針，係你就算你自己即係話呢係出入嗰陣時候係去呢啲人都係好小心戴咗口罩都好呢，其實都唔能夠完全保護到你。所以都係話提醒一句呢，都係話嗰疫苗接種呢都係重要嘅，無論係新冠病毒疫苗或者係流感嘅疫苗呢，尤其是對一啲一老一幼啊高風險人士呢樣嘢，我諗係要比較小心。 政府就評估話全面取消口罩令之後呢，新冠同埋流感個案係輕微上升嘅。咁頭先聽你咁講，你自己係都覺得應該會有上升呢，尤其是喺流感嗰度呢，嗰個程度會點呢？會唔會去到一個加重醫療系統壓力嘅情況呢？ 我諗新冠病毒呢，佢嗰個影響我諗相對係會係未必佢真係咁大反彈，因為我哋已經不斷放寬咗好多措施啦。流感嗰方面呢，最大問題反為係，如果睇返全球各地呢，包括埋內地呢，細路仔個問題比較多嘅。最主要就是過去嗰三年咧，流感其實喺香港係接近銷聲匿跡嘅。有啲尤其是我哋嗰個六歲留下細路仔咧，佢一係就完全都未接觸過嗰個流感，就算接觸過咧，可能都係比較機會係少啊。喺咁嘅情形咧，其實佢哋嗰個即係話對流感嘅免疫係比較即係話係低咧。其實我哋係要小心。不過一個唔係太好嘅現象呢，我哋其實今年呢，其實就話我哋冇真正呢係全面推廣嗰啲譬如六歲細路仔嗰個流感嗰個注射。我哋嗰六歲留下嘅細路仔入面嗰個流感注射率都係37%，同以往嗰幾年冇乜分別嘅。呢、這、一個咁嘅比例呢，其實唔足以呢係全面保障我哋呢個細路仔呢，係即係尤其是呢、這個流感呢，佢係即係話長期即係話冇喺香港傳播之後咧，嗰、那個群體免疫水平係一個相對低嘅水平咧。呢、這個係要比較上我諗特別小心，尤其喺幼稚園咧。雖然話我哋而家學校全面唔使戴口罩咧，其實大家最好都係啦，俾翻自己一個適應期。所有呢啲咁嘅，譬如話係人多聚集嘅呢個場所入邊啊，我哋去嗰陣時咧，俾翻一個適應期咧，盡可能咧保護自己、保護人都好。譬如話你去一啲公共交通啊，去一啲嘅譬如話人多聚集或者好多一啲嘅係有機會，即係話有啲係一長一幼啊，或者一啲嘅其他嘅即係病患嘅者係多嘅地方咧，其實盡可能咧，就算自己冇病徵都好咧，都盡量戴口罩，呢樣嘢係護己護人啦。 Okay. 你自己會唔會預期喺撤銷口罩令之後，一啲兒童嘅即係流感個案係嚴重嘅個案咧，都會多咗呢一啲情況？ 如果係冇，即係話係，即係話我哋香港情況，如果同呢個加拿大啊、同美國啊，或者同即係而家上海啊入邊嘅情況係一樣嗰陣時候咧，呢、這個風險咧係會係喺度嘅。咁但係咧，就係話我哋希望咧，因為嚟緊個天氣，我哋香港會比較暖啲啦。而個流感咧，季節性流感，由於佢嗰、那個即係嗰個繁殖數咧係差唔多咧，好接近一個傳一個。佢對嗰個環境個温度係相對係敏感嘅。如果我哋嘅天氣係譬如話係有啲反常嘅，好似有啲地方咁反常係即係話係真係凍嗰陣時候咧，我諗係比較特別小心。嗰、那個天氣一個問題，而第二樣嘢當然咧就要睇翻即係話市民大眾啦，喺一啲人多嘅場所入邊，或者喺啲公共交通啊人多聚集嘅場所入邊，能唔能夠盡量都係互己互人呢，係戴口罩戴多一段時間先啦，一來俾大家都互相適應。 Okay. 但亦都俾個病毒呢能夠喺個低水平度呢係傳播呢，係避免呢有啲高劑量嘅暴露呢係令到一啲一老一幼啊或者啲高風險人受到感染啦。 院舍方面咧，而家就话为咗保护一啲高危群组啦，市民咧入去一啲医疗设施或者院舍嗰阵咧，都仍然系要佩戴口罩嘅，有咁嘅行政要求嘅咁。院舍方面，你自己预期撤销口罩令之后，虽然有咁嘅行政要求啦，但系会唔会都带嚟一啲即系个案数字上面嘅上升咧？会 嗱，因为院舍佢暂时嘅安排咧，佢都系嗰啲检测啊，同埋一啲嘅口罩安排，冇一个特别嘅改变咧。佢嗰個實際嘅情況咧，係會睇翻社會上邊究竟有冇反彈先。如果社會上邊個反彈比較嚴重嘅咧，佢個院舍嘅情況咧就會比較咧係會多嘅。咁但係咧，就頭先講過咧，新冠病毒嗰個問題未必真係咁大，佢可能會有一個反彈。只要大家仍然做好嗰、那個即係話感染控制咧，嗰、那個問題就唔係話特別大。但流感咧就會隨住，如果社會上邊嗰個流感係真係話有一個比較大型嘅反彈咧，咁當然個院舍嗰度嘅問題都會係會多啲嘅。啊，咁就即係學校亦其實亦都一樣啦。中小學都問題都唔係咁大，係幼稚園最大，因為嗰個小學生入邊咧。其實就話佢哋都嗰個感染流感嚴重病風險相對都會低過啲六歲內嘅細路仔，同埋咧佢哋本身咧就話嗰個疫苗接種都稍為好過啲六歲樓下，因為中即係少少小學生都有六成到啦。咁而你本身佢啲小學生咧，亦都係咧。可能係喺我哋嗰個疫情之前咧，其實都有接觸過一個比較長時間接觸咗啲好類似嘅流感。而今年咧，世界各地咧嗰個流感病毒咧，其實佢由於過去嗰幾年比較傳播少咧，所以個抗原漂移比較少。嗰、那個同嗰個疫苗嘅匹配咧係非常之好咧，其實疫苗嘅保護咧，相信係會咧係相當高嘅。咁變咗大家亦都係咧，如果係啲細路仔咧未打疫苗咧，應該都係要盡早接種。 Okay.頭先你都好強調小朋友啦，即係未打嗰啲要打啦，咁都提到話免疫嗰個情況都可能隨住時間會衰退啊，咁係咪即係意味住日後即係無論任何市民、任何年齡層嘅市民都要定期係接種呢個新冠疫苗？ 我哋如果睇翻而家嘅情況咧，就係話係最好咧，我諗喺嗰個社會上邊咧，就係話喺個短期可以預期咧，可能普通人咧，你一年一次到啦。究竟我哋一啲嘅年長嘅一啲長期病患者，由於佢個免疫衰減係比較快，佢哋可能咧係需要一年係打多一次啦。咁至於你話當嗰個病毒真係話再全面咁樣喺個人群度流傳多，譬如話係幾年之後。會唔會嗰個群體嗰、那個羣體免疫方面咧係比較咧係更加鞏固咧，而令到咧即係話佢本身咧，我哋係可以將嗰個接種咧係集中喺一啲高危人士咧。咁呢個我諗我哋要長時間再觀察，然後先至可以攞到一個結論。 OK， 好啊，唔該曬梁志超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梁志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講到撤銷口罩令室內室外公共交通工具等等都可以唔使戴啦。今日起，你自己點睇18723啲咧？你嘅觀察又係點咧？咁之前都有啲聽眾關心到啦，喺食肆嘅情況，就算撤銷口罩令，係咪都應該啲員工啊，或者甚至市民啊，唔係食緊嘅期間都應該係即係保持住戴口罩咧？咁有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優質旅遊服務協會主席，都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黃傑龍，早晨。 早晨，朱乐文你好。 早晨，王建龙，先问下饮食业嗰度先。撤销呢个口罩令之后，其实食肆嘅安排会点咧？即系员工又好，食客又好，会点样咧？使唔使佢哋都要戴口罩咧？ 嗱，其实安排就当然冇咗法例嘅要求咧，就间间食肆自己都会唔同噶啦。咁但係無論點安排呢，我就睇應該都係好簡單嘅啫。同埋呢都對我哋飲食界嚟講啦，我甚至咁整個商界嚟講呢，呢、這個取消口罩令肯定係開心嘅好消息嚟嘅。即係真係標誌住疫情完結呢、這個先係最關鍵啦。因為都始終有條尾吊住呢，你就做生意始終都係難，特別對旅客嚟講，成日就覺得香港係咪仲有防疫措施。咁琴日局長自己都講標誌住整個防疫即係措施都取消曬啦，咁我諗呢個信息係緊要過究竟未來嗰幾日係帶定唔帶。咁但係翻翻你嗰個問題，即係我自己公司咧就一早問喺同事佢哋意向係點啊咁。咁咧就最新啲同事都，我哋就俾自由佢哋揀自己帶唔帶，即係同事啊。咁咧就八成同事大概八成啦，都係話諗住繼續戴口罩嘅。咁我哋就如果佢選擇唔戴口罩，但係佢係要處理食物嘅，譬如廚師啊或者傳菜同事呢，我哋疫情前都有個透明口罩，即係嗰啲擋一擋面前口水嗰啲口罩呢，就俾佢戴返。咁呢個就純粹係一般食物嘅衛生需要囉。咁就咁我哋大概就會咁安排啦。客人就全係跟法例㗎啦，自己即係意願想戴就戴，想唔戴就唔戴。咁我估計大部分客人都唔戴嘅，因為食飯都係要除㗎啦。咁就冇咩必要話特登起身攞杯水都要戴返，咁呢啲就麻煩嘅過程就可以免咗囉。 呢一個係咪即係你都聽到其他唔少嘅餐廳或者食肆都會有類似咁嘅情況，即係都唔特別強制啲員工會咁樣做呢？ 嗱，我哋琴日喺個新聞睇到呢啲飲食業，我哋有幾個群組我都有問下啲會員啦。咁呢就亦都好多有啲會員都問嘅，即係咦大家會點呀，咁即係都想互相參考一下啦，我諗。咁我到琴晚再了解一下呢，就似乎都冇乜邊個話會強制員工帶。我睇到大部分嘅呢都係話會俾佢自己揀嘅，不過大部分同事都會繼續帶一段時間先嘅，咁即係始終我哋接觸人多啦。咁我覺得呢個完全 OK 嘅，即係如果同事自己覺得想帶嘅，咁帶返都係保護自己啫，咁呢個都係好事。咁即係當然啦，我自己就過去半年就出過離開過香港四次啦。咁所以我就好 ready 啊，即係你出過去呢，你就會明白其實我次次出親去都完全冇戴口罩，第一日就有啲唔慣，好似覺得唔知點咁，但係一進入第二日呢就已經好自然㗎啦。咁我諗香港都有少少類似嘅過程啦。頭先我落管理處都聽到話有個嘅個案上的士，個的士司機又好嬲咗，因為上嚟個乘客冇戴口罩唔車佢。咁可能開始嘅時候都有少少呢啲大家要適應啦，咁但係我諗都我相信都好快嘅，端日計大家就習慣，其實都冇乜分別嘅。 頭先都提到就係員工嗰度，你可能有啲崗位佢哋未必好想戴口罩，你都會俾個透明口罩咧，即係擋口水嗰啲佢咧咁。 冇錯冇錯。 呢個員工你可能係有啲嘅安排，咁但係對於食客嚟講，咁我舉個例，譬如自助餐咁樣，可能啲食客都又要行出去攞嘢食啊，又要接觸到啲食物啊，唔戴口罩會唔會引起食客與食客之間一啲嘅不滿咧？咁又點樣處理？怕唔怕類似咁嘅情況咧？ 嗱，不滿咧，我諗就未至於嘅，因為點解咧？你去得選擇食咧？你就已經係知道而家法例已經取消戴口罩嘛，咁咧就所以我覺得就你咪揀咯。有啲人仲係暫時覺得，如果行出去嘅時候隔離嗰人唔戴，我唔安心噶，咁咧你咪唔好揀食自助餐住咯。咁呢個選擇權仲喺自己度嘅，但我自己嘅想法咧就係即係所謂嘅復常咧，就係恢復正常啊嘛。咁大家都知道過去幾十年生活正常係點樣，咁事實上過去呢三年，即係香港已經係全世界強制戴口罩最長嘅地方啦。咁呢個都唔係壞事嘅，我哋亦香港我都覺得，我以我所知都係唯一一個冇封城過嘅大城市。咁但係去到今天，終於都係除口罩，咁大家其實係個心理上要去變一變咯。即係我哋可能呢三年過分重視咗呢個新冠病毒，其他嘅一啲健康需要啊，包括精神健康需要啊，咁都可能放低咗啲。咁而家變返正常啲，其實正常嘅生活就係人係有抗體㗎嘛。大部分嘅疾病我哋都係靠抗體日常去抵抗，而唔係靠嗰張面前嗰張紙幫我哋擋住佢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其實我頭先講啦，我諗 即係斷日計咧，應該都會接受翻嘅，即係唔需要話斷、斷月計嘅，即係我相信都好快會正常。 OK， 除咗飲食業，想問一下你之外，就係、是、今次呢一個撤銷口罩令，對於一啲旅客嚟講，會唔會都吸引更加多，定係純粹對佢哋嚟講係少咗一個嘅規限咧？會唔會真係額外吸引多咗旅客嚟香港呢？ 我覺得佢關鍵嘅信息就係、是、即係完全可以講係冇防疫措施啦呢一句咯。因为始终有些旅客去不去旅行的时候，他不会好像我们香港人一天看着看这么多新闻，就是凭一个感觉的。那一天还要戴口罩呢，拍些香港的照片出来还是成家人戴口罩啊，或者朋友一谈开香港还是要又要口罩，就会以为还有一些防疫措施的。但是今天之后呢，我们譬如旅发局做宣传啊，我们旅游业界做宣传都很容易就讲了，是没有这些防疫措施啊，是全开放了。咁對吸引旅客咧，係肯定會有幫助咯。配合埋我哋快將陸續送機票啊，呢啲 Hello Hong Kong 嘅活動，咁我諗旅遊業復甦係肯定係有幫助。 嗯 ，OK， 好啊，唔該曬黃傑龍，同你傾到呢度。黃傑龍咧係優質旅遊服務協會主席，亦都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咁講到一啲飲食業啊等等，喺撤銷口罩令之後，佢哋會唔會有啲咩安排咧？咁佢提到話，頭先提到話唔少嘅員工仍然係願意係戴呢個嘅口罩，咁有部分係唔願意嘅話咧，都可能會安排翻喺疫情之前都會要求佢哋戴嘅，好似透明口罩呢一類用嚟擋口水嗰一隻嘅口罩俾佢哋戴嘅。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18731咧喺食肆嘅情況。另外，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都講到話，全面撤銷口罩令咧，係代表所有社交距離嘅措施正式結束，香港全面回復正常嘅。你自己又點睇呢一點？18732311，轉頭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就政府全面撤销强制佩戴口罩的要求，更新学校健康指引，所有学校教职员、学生和到访人士在校舍范围内无需要戴口罩。如果教职员和学生有发烧或者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应该按卫生防护中心的建议戴上贴面的外科口罩，停止翻工或者翻学，避免前往人多挤迫的地方，并且尽早求诊。特殊学校的宿舍部属于较高风险地方，学校可以按需要安排学校教职员和学生佩戴贴面的外科口罩或者其他预防措施。如果有需要，家长亦都可以自行安排仔女佩戴口罩。指引提到，在校内或者校外进行集会和活动的时候，无需要戴口罩，但是可以考虑通风和其他适当社交接触等安排。考虑到学生已经经历了一段需要戴口罩的日子，部分学生或者会对撤销戴口罩的要求感到不适应，建议学校和家长参考教育局相关资讯，协助学生逐步适应新的生活习惯。北区医院一个医生多次在未经授权之下，擅自在临床医疗管理系统取览29人的医疗记录，当中包括病人和医护人员。院方决定交由警方跟进，涉事医生已经被暂停临床职务，亦都已经被暂停登入临床医疗管理系统的权限。院方说，早前接获一个员工投诉，怀疑自己的医疗记录在未经授权之下被人取览，院方随即展开调查，并且发现事件。院方认为事态严重和可能涉及刑事成分，向医管局报告之后，决定交由警方跟进。院方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若果在调查之后发现有任何不恰当的行为，必定会严肃跟进。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 预料他访华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卢卡申科在访华之前接受新华社专访，他说对再次访问中国充满期待，并且形容习近平是他的老朋友，称赞他是一个非常睿智、富有创建、与时俱进的领袖。卢卡申科又说，今日的中国已经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在国际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外交部就说，中国和白俄罗斯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卢卡申科访华期间，双方将会就各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6.34, 瑞士法郎 0.943, 加元 1.366, 人民币 6.934, 英镑对美元 1.202, 欧元对美元 1.057, 澳元对美元 0.6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354 点，跌91点，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824.36美元，卖出1824.63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荃湾路啦。咁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咧，就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界限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弥敦道。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啦，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慢车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车多，龙尾就在朗平路对出。葵涌道的支路上翻青葵公路啊，近住丽景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缓慢。青朗公路去翻丁九桥方向，近住帝景酒店都系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进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喺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喺教职员宿舍对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系车多，龙尾喺碧沙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印度洋吞拿鱼委员会通过决议，限制渔船使用人工集鱼器。这种捕捞方法一直受环保团体批评，指会造成黄鳍吞拿鱼被过度捕捞。但一些印度洋群岛国家反对，认为会打击国内经济。 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陆宇光、叶雅媛、黄磊、周家俊，十万八千里。 CIBS 第39季节目《基层医疗基本需要》。 基层医疗的意思是指乜嘢呢？ 就唔系净系话基层人士睇病咁嘅意思，讲紧成个医疗系统最基础嗰一层，比较着重喺慢性疾病同埋点去改善我哋健康状况。 嚟紧咧十三集一齐探讨一下，点样藉住基层医疗促进健康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2023年3月1日，口罩令今日起全面取消。 教育局更新指引，若有呼吸道感染症状，应戴外科口罩。 行政会议批准东涌线延线项目财务安排，预计年中动工。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抵达北京访问，预料与习近平会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一路就讲紧就系寻日啊，政府公布啊，今日起身处室内外以及系公共交通工具咧，都唔需要系再戴口罩噶啦。咁有呢个嘅选择嘅，你哋自己观察到系点咧？你今日起会唔会都即刻唔戴口罩，定系有其他嘅考虑咧？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寻日咧，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亦都系都解释啦，一步到位撤销口罩令嘅原因。咁咧就话咧，若果分阶段进行咧执行。上面比较复杂同埋困难，为市民带嚟一啲不便。加上局部保留室内甚至系公共交通工具嘅口罩令嘅防疫效果亦都不大嘅，咁就考虑到呢一啲嘅原因嘅。你自己点睇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陈小姐嘅早晨， 早晨啊，主持。 你好， 我又觉得系好事嚟嘅，因为而家我哋要复常，即系我哋话差唔多全世界最后一个仲系要戴口罩。咁你复常比起起码啲旅客啊，其他外国国家都知道我哋已经系变翻好。正常的啦，咁就唔好擠牙膏咁一陣間，即係以前你慢慢放寬，佢就話你擠牙膏，咁不如一次過開復常快啦，咁俾人有自由選擇。你如果覺得係你需要戴口罩，你咪戴咯。同埋都希望教育一下啲人咧，如果自己有病咧，就要戴翻個口罩咯。就另外咧，如果細路仔翻學咧，如果啲家長係擔心嘅話咧，我覺得佢係咪應該去打針咧，幫個小朋友係咪啊？咁你起碼翻到學校咁多年冇見啦，仲係戴住個口罩，根本就唔認得邊個同邊個，大家係有一個溝通嘅一個社交嚟噶嘛，翻學咁咯。咁就另外我又發現咧，譬如今朝咧有啲都好似感覺多咗啲吸煙嘅人啦。 哦，即係除咗口罩就多翻街上嘅人吸煙。 好似多咗吸煙嘅人就好討厭咯，希望咧就個煙税又加多啲仲好啲啦嚇。 OK， 好啊，唔該曬陳小姐，同你傾到呢度。另外咧，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啊，有關喺呢個撤銷口罩令今日係開始生效之後，你自己你哋嘅觀察到係點啊？歡迎大家打嚟。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隨住今日起係開始撤銷口罩令啦，教育局咧尋日都宣布所有師生啦同埋到訪者啦喺校舍範圍入面咧都唔需要咧係再戴口罩噶啦。咁教育局尋日就更新咗學校健康指引，就話所有人喺校舍範圍之內咧唔需要戴口罩啦，又強調戴口罩仍然能够有效減低傳播病毒風險，同時保護咧啲佩戴者啦，同埋其他人嘅，好似師生咧發燒或者出現咧呼吸道感染症狀咧，應該按衛生防護中心嘅建議咧，係戴上貼面嘅外科口罩，停止上班或者係上課等等咁。各方亦都提及啦，如果有需要啦，家長可以自行安排咧仔女係戴口罩嘅咁。又想請一位咧係校長同我哋講下喺撤銷口罩令之後學校嘅各種嘅安排咁。電話旁邊有資助小學校长会副主席陈淑仪校长，早晨。 早晨， 早晨，陈淑仪校长， 大家好。系 头先都讲到话，即系撤销口罩令啦，就室内室外，公共交通工具都唔使强制戴啦。咁学校入边，教育局头先都讲到有啲指引，都所有人喺校舍入边都可以唔戴啦。咁点睇呢一个嘅安排咧？又因为寻日就公布，今日就已经开始实施，有冇啲乜嘢学校要准备嘅咧？又 其實關於口罩令的問題呢，其實一直都在坊間都流傳話應該都可能很快都會撤銷的啦。咁所以其實學校呢一直都有準備的。咁即係就住口罩令可能撤銷的情況呢，其實一直都已經是預告有咁嘅情況。咁我哋亦好早前呢其實都有同家長都傾過啦。咁其實撤銷咗之後，其實學校會唔會係仍然要求一定要戴口罩呢？咁其實係唔會啦。咁就因為始終都係一個行政上面喺政府落嘅取消口罩令呢，其實就唔需要話一定要學生戴或者一定要老師戴。咁所以我哋嘅方針呢都係俾家長同埋老師自行去判斷同埋選擇。咁但係當中呢，我哋都會有一啲嘅提醒嘅，包括就係口罩其實本身都有一定的用處啦，尤其是呢幾年在 COVID 的影響之下，其實大家對於戴口罩其實都有一種習慣性。雖然有啲妨礙覺得可能呼吸唔係幾好，咁但係呢我哋亦問過啲家長呢，佢覺得呢幾年感冒真係少咗，其他病都少咗，咁佢都覺得口罩可能對佢自己個人衛生啦，小朋友個人衛生咧，都係一個正面嘅效應。咁所以咧，我哋都呼籲嘅，如果即係家長真係見到小朋友發燒，一定唔可以翻學㗎。其實發燒以往都係唔可以翻學，一定要帶去睇醫生。咁另外，如果有流感症狀嘅，咁但係佢可能係少少嘅啫，咁佢翻學咧都應該要佩戴口罩。咁老師上面我哋都係咁樣呼籲嘅。咁我哋都想除咗 COVID 嘅影響咧，我哋成日都唔好忘記，其實未有 COVID 之前，學校嘅環境咧都會可能會爆發流感啦，或者一啲傳染病，例如腮腺炎啊，或者猩紅熱。其實以往咧，我哋喺防疫嗰方面咧，都一定要即係喺學校環境一定要提高嘅。咁呢個咧我哋仍然會係持續去做咯。尤其是 COVID 之後咧，其實對於有啲嘅防疫設備啊，或者點樣使用啊，咁其實喺個校園裏面咧，我哋都懂得去點樣去處理咯。咁所以好似今日咁啦，今日其實係撤銷咗口罩令啦嘛。咁我哋都觀察嘅，咁我哋都發現咧，好坦白，我哋九成學生都有戴口罩，自愿嘅。即係佢哋自己自愿，同埋即係我相信，即係家長都要求話你都係戴翻先啦，咁樣會比較好啲。咁加上咧，因為嚟緊我哋幾日都係考試啊，我相信呢個真係一個重要原因，點解家長都即係要求小朋友翻嚟都要戴口罩？咁可能唔想去考試期間又即係咁容易染病啦。咁同埋咧，我哋發現其實都係一個可能小朋友習慣性，即係有陣時可能已經幾年慣咗，佢覺得戴口罩亦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啊。咁反而我哋係擔心一啲心理因素囉。即係如果佢因為覺得唔想感染到，佢戴口罩 OK 嘅。但係如果你話可能唔知會唔會有啲高年級學生啦，或者係中學生啦，因為佢自己可能一直都冇即係冇真面目去示人比較多嘅，突然間要去除咗口罩，佢成日將個樣即係俾人望得到呢，可能即係有少少心理上唔習慣。咁如果我哋已經呼籲咗老師特別要留意除口罩之後學生嘅情緒，同埋留意佢嘅心理情況。如果有啲學生佢真係因為驚啊、惶恐咧，咁我哋喺輔導方面咧都要落啲功夫，希望可以幫啲小朋友過渡。系啦，情况就系咁啦。 主要都系靠老师去留意，或者系辅导，或者特别有冇一啲乜嘢系要再做因应，即系可能一个戴口罩嘅习惯都维持咗成两年以上啦，成三年啦，咁嗰个嘅情况，学校有冇啲咩再去做咧？其实 咧，琴日教育局其实都 send 咗一啲资讯咧俾我哋学校嘅，就系关于譬如老师点样面对见到学生有啲忧虑嘅情况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去建议点样做啦，同埋亦有一啲锦囊咧系俾家长喺屋企留意咯。咁嗰啲锦囊都系教家长点样同学生去倾谈啊，即系子女倾谈啊，了解下佢哋嘅心理状况咁。咁我哋都会去将啲信息系俾我哋嘅家长嘅，咁让佢即系无论喺家庭嗰方面有要留意咧，学校方面要留意。不过苏花你话真系出现真系好焦虑嘅情况咧，因为都系啱啱开始个口罩令啦。咁我哋暂时未见到或者有学生寻求一个协助嘅，系啦。 暂时你头先都话成九成学生都仲系今日戴住嘅，你预计可能短期内会唔会都即系呢个状况会改变啦？可能大部分学生都会唔戴，定系都会维持住大部分都会戴咧？咁呢一个系首先想睇下你嘅评估系点啦。另外就系因为有啲讲法就系话会唔会即系撤销口罩令之后，都令到 不是讲新冠，可能流感的情况都会严重了、会不会在学校都会多了一些流感的个案呢？两个情况怎么看呢？ 我想这个预测啦，我相信呢口罩令撤销之后呢，随着社会、有复常啦，我相信呢是、应该、过了三月呢应该越来越多，尤其是开始天气热的时候呢，我相信真是、即是除口罩的人数呢会是比较会多啲㗎啦。即係呢个不过只不过係一个習慣性，要时间去消化。咁另外好似头先讲係流感嗰个问题啦。咁、其实天气仲有啲冻啦，即係忽冷忽热啦，呢啲情况下其实都一定会唔多唔少会影响到学生个健康嘅。咁、所以你问我啊，将来冇咗口罩令，咁流感嘅情况点，其实未有 COVID 之前，未有戴口罩之前，其实流感一直在学校都是一个我们高度关注的。因为当一班里面同时发现有几个学生同时都是中了一些流感，那我们一路都要报卫生防护中心的。其实以往都是这样的 practice。所以你说啊，除了口罩会不会令到这些会多了机会呢？那你问我啊，从一个个人角度去观察，一定会的。因为始终是一个小学啦，或者啲幼稚园学生啦，比较佢喺自理能力唔系咁理想，你知佢会好兴奋嘅时候玩嘅时候啊，佢唔记得咗咧，可能佢又会摸下人啊， okay. 即系会互相喺度摸嚟摸去， mm-hmm. 即系有机会系摸到啲口啊面啊，咁都会有影响嘅。咁、事实上冇咗口罩，其实一定唔多唔少，我觉得都会喺流感或者其他传染病方面咧、一定风险。咁呢个情况下，我哋唯有就系教育学生啦，同埋喺我哋校园里边嘅清洁一定要做得好。 另外我就想问下快测啦，因为中学嚟讲就今日起系撤销咗个快测嘅每日快测嘅要求啦。小学、幼稚园、特殊学校等等嘅学生咧，就仍然要每日翻学校之前做快测，咁啊去到三月十五号都系仍然有呢个嘅做法嘅。咁、你哋觉得仲有冇需要做快测咧？或者三月十五号之后系咪应该直情取消埋咧都？ 几号之后啊？ 三月十五号，因为而家个要求都系维持到三月十五。 系啦，因为其实去到三月十五咧，系之前其实教育局咧都同我哋教育界咧去倾谈过嘅。因为其中一个点咧，就系因为始终幼稚园同小学嘅低年级咧，事实上都比较细个。咁、如果佢真系继续做检测，睇定一段时间咧，系比较理想啲。咁其实就距离三月一号至到三月十五，其实两个星期。左右啦，咁你問我其實如果啊喺嗰個政府統計數字上面，或者喺校園即係確診情況上面，係冇一個再上升嘅趨勢咧、你問我就其實都可以唔使檢測噶啦、因為其實而家檢測其實都係喺家長喺屋企啦，咁雖然已經習慣，但係我覺得都無需要喺即係當社會穩定復常的時候，我覺得真的可以取消的。因為始終呢，你要每個小朋友檢測呢，其實家長之後早要都做一些功夫啦。回到學校，咁學校的行政措施又是一些功夫嚟嘅。咁在復常的情況下仲需不需要呢？咁如果個趨勢是一直都平穩呢，我覺得真的可以取消的啦。 OK, 好啊，唔該晒陳淑儀校長同你傾到呢度。陈淑仪咧就系资助小学校长会副主席啊，你自己又点睇咧？18731有关于喺撤销口罩令之后学校嘅情况，咁而家就话学校所有一啲到访嘅人士啊、师生啊、学生啊喺校上边都唔需要戴口罩啦。根据教育局嘅最新嘅指引，你自己会唔会都系家长同唔同意，或者你嘅小朋友会唔会今日起都即刻翻学咧？放學的時候都不戴口罩呢？或者如果是戴口罩的時候的考慮是什麼呢？18732311。另外想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講一下在撤銷口罩令之後的各種的情況。有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葉柏強醫生，早晨。 老文早晨，你好。 早晨，葉柏強醫生。同不同意這個時機是全面放寬或者撤銷這個口罩令呢？ 係啊，我諗大家都留意到啦，我哋經歷咗三年嘅新冠病毒之後咧，其實我哋嘅小朋友或者我哋可能出親街咧，都大家習慣咗戴口罩。但係我哋其實高興咧，就當新冠疫情開始進入一個新非常之穩定嘅階段咧，慢慢咧就令到我哋嘅小朋友恢復翻有一啲正常嘅社交生活啊，特別可以人同人嘅接觸啊，其實對小朋友嗰個身心發展好重要。所以咧，到而家開始咧，天氣穩定而又進 入一個比較低風險的時間，逐步去將戴口罩這類影響人和人之間近距離互相接觸或者是看到大家的面部表情這些的舉動將它取消或者開始減低了那個阻隔，其實這個方向我們非常支持的，亦都其實這幾年大家可能在不同的節目大家都談過偈，這個其實本來呢就是作為兒科醫生我們一個目標，很希望呢最後可以小朋友除低口罩，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適當的時間來的。 因為現在那個撤銷口罩令就包括室內室外乘搭交通工具，不過在院舍醫院那些就用一個行政指令的方式要求一些訪客職員要戴口罩的，我聽你這樣說似乎學校你就覺得不需要有好像一個行政指令一個方式去處理，都覺得學校裡面可以全面放寬所有無論師生無論到訪人士都不戴口罩，你覺得是可以接受或者是個風險不會很大的，是不是？ 是啊，我想樂文你大家想一想回頭呢，其實在新冠病毒爆發之前，即是大概三年之前，學校呢就不嬲都是小朋友傳染可能啲過濾性病毒感染的一個高危地方嚟嘅。咁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特別講緊幼稚園啊或者啲自理能力比較低的小朋友呢，其實佢有啲唔舒服啊，有咳嗽啊或者口水鼻涕呢，近距離接觸呢其實互相傳染嘅風險係有嘅。但係我哋不嬲呢都理解亦都知道呢，其實喺小朋友細個呢除低口罩互相之間一起玩啊，看到大家的面部表情啊，很開心地一起去傾偈，其實是必經的過程。只不過呢因為新冠這幾年呢因為那個傳播性和那個殺傷力呢令到大家都比較小心，所以呢在這個時間去到如果是講緊學校一些比較正常小朋友接觸的社交環境呢，慢慢容許他們可以選擇性戴或者不戴口罩呢，我想家長呢都是一個好的時間呢開始做好一個準備。那我自己覺得呢這個時間呢因為剛剛開始要適應，所以呢其實應該呢學校有些比較多的彈性，家長或者個別小朋友呢因為他們自己的考慮或者原因呢暫時想戴口罩呢，我想覺得也是一個好的方法的。 即是你擔不擔心撤銷口罩令之後，我先不講新冠的情況，流感的數字或者其他病毒的數字都會是大幅上升，因為我見到譬如有許樹昌教授他都提到，就是過去兩個星期呢兒童感染呼吸到病毒那個的情況出現相對較以往嚴重的情況，就說由於過去兩三年沒有接觸過這一類病毒，免疫力也都較差有關的，你同不同意他這個講法或者你的觀察又是怎樣？ 我哋自己其實喺兒科病房就一路見到嘅，即係我自己今個月都係喺兒科病房一路喺度巡緊房啦。其實我哋每日咧都收好多因為上呼吸道感染入院嘅個案，咁就當然啦，就流感係其中一種，頭先你哋有提過啦。但係其實呢一排咧，副流感啦，特別係我哋講呼吸道合胞病毒同埋啲鼻病毒同埋腸病毒咧，其實最近喺學校或者唔同地方咧都有啲爆發嘅。不過好彩嘅地方咧，就暫時依一啲嘅病毒爆發咧，雖然可能因為經歷了幾年，小朋友開始就身體少了一些的抵抗力，不是那麼經常接觸過這些病毒，在初期呢的確是見到小朋友那個野病那個風險是高一些啦，另外間唔中有些小朋友入到來，特別是中了一些上呼吸道包括了 RSV 我們講叫呼吸道合胞病毒，其實它有器官發炎啊，甚至支氣管炎的風險是多了的。那的確呢我完全同意 David 許教授的講法呢，其實這兩三個星期呢我們見到那些一般輕微的上呼吸道感染的病毒引致到比較多併發症的機會是高了一些的，不過呢整體上呢都是可控，而且、殺傷力其實不高。現在呢開始進入到冬天的後半段，慢慢天氣開始回暖呢，我們估計呢就那個感染的情況呢應該會慢慢下跌的了、所以在當新冠已經是穩定的情況之下呢，這個時間大家小心一點，特別呢如果小朋友又不舒服，我們經常都跟學校老師啊和家長有分享呢，特別他可能咳緊啊或者有鼻涕呢，當然就盡量就戴翻個口罩，減低互相傳染嘅風險。 即係唔需要擔心。即係頭先講到，譬如話免疫力比較差，因為呢兩三年都少接觸咧，譬如流感病毒、呼吸道病毒呢一類，會唔會即係要即係擔心或者呢一類嘅個案上升嘅情況都會維持一段時間，或者嚴重個案出現嘅情況都可能喺未來一段時間都會出現嘅咧？ 完全同意嗰個中間嗰個考量啊，樂文。所以咧，其實喺除低口罩或者開始咧，就鼓勵多啲社交活動咧，同本身嗰個天氣同埋個時間性都有關係嘅。而家咧就開始去到三月頭啦。其實喺呢個時間咧，就天氣開始比較穩定嘅時候咧，約摸三四月到咧，其實我諗都係大家個共識咧，覺得差唔多時間咧可以放翻鬆一啲嘅之前我哋嗰個預防嘅措施。咁學校咧，我諗係孩子成長一個其中重要嘅地方，所以到 咗呢個時間咧，有一啲嘅彈性處理，可能就容許一啲身體健康啊，或者已經係覺得準備好嘅小朋友同埋家長咧，俾小朋友可以選擇唔使戴口罩翻學咧。我諗係一個適當安排嚟嘅。 同葉伯強醫生傾就好想講即係小朋友嘅情況。頭先有講到一啲其他嘅病毒啊，即係新冠以外，但我就想知道，尤其是幼童咧，睇翻嗰個打針嘅率咧，打咗第一針嚟講就26%左右，打咗兩針就大概16%左右。呢個應該係三歲以下嘅數字嚟嘅。咁係咪即係意味呢一批小朋友可能都唔少係未打針嘅？如果佢哋係未打針嘅話，係咪應該長期都要戴口罩呢？就算撤銷咗口罩令之後，如果要戴嘅話，又要維持到幾時呢？要視乎啲咩呢？ 係啊，大家知道啦，其實喺過去呢兩年咧，我哋非常之小心咧，好想好好保護咧，我哋未對新冠病毒有抵抗力嘅小朋友，減低佢哋中咗病毒之後嘅風險。咁大家都見到啦，其實過往特別係舊年第五波之後咧，進入醫院入面比較嚴重的新冠肺炎和有併發症的小朋友，其實主要都是那些沒有打齊針的小朋友。所以去到這一下，我都是仍然非常鼓勵家長，特別是現在開始大家要除低口罩，可能上學就互相傳染風險又高了，我都很希望再一次呼籲，如果我們還有幾成在講緊是幼稚園的年紀，或者甚至三歲以下再小的小朋友還未打新冠疫苗的話，盡快珍惜這個機會，就盡快打齊三針。這個時但其實嗰個新冠疫苗嗰個保護咧係好大幫助嘅。不過好嘅地方咧就係，其實我哋而家進入呢個階段咧，其實有好多小朋友咧，喺唔同嘅時間咧，其實都曾經感染過新冠病毒，又或者就算嗰個症狀唔明顯都好啦，可能咧就中間有啲互相傳播嘅風險就其實高咗嘅。所以咧呢個時間咧，我哋希望當嗰個病毒開始冇係再新變種嘅情況之下，情況慢慢穩定落嚟咧，就算有時唔好彩咧，即係小朋友喺學校嗰度真係感染咗新冠病毒，或者有啲其他的病毒感染，希望那個情況會那個症狀越來越輕微。的確這一段時間在我們醫院裡面見到因為中了新冠病毒入院的小朋友個案是慢慢減少了的了，大部分我們知道感染了可能症狀都不是那麼多。 20秒到，我想簡單理解，就是否未打針的小朋友其實你都覺得可以不用戴口罩呢？ 如果在那個措施安排上面呢，其實未打針的小朋友呢，在學校那裡呢，如果那個一般的其他那個健康的衛生預防做得好的話呢，那家長呢的確呢是可以選擇是不需要戴口罩。但是呢就如果家長想穩陣的話，而有小朋友在那個過渡的階段未打齊針呢，我都是建議家長可以考慮呢就打齊針先至除低口罩。 好，唔該曬葉柏強醫生。 給本港的新鮮空氣。明報報導， 大公報的報導就提到，教育局更新學校健康指引，今日起所有學校教職員、學生和到訪的人士在校舍範圍內無需佩戴口罩，如果有需要，家長可以自行安排子女佩戴口罩。另外，中學生每日快測要求亦都在今日開始取消，小學和幼稚園的快測要求就維持到3月15日。所有中小學和幼稚園學生回校之前必須先量度體溫和寫在記錄表上，並且需要由家長簽署。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有旅遊業界人士表示，隨著口罩令正式撤銷，希望向全世界展示香港復常的訊息，吸引更多旅客來香港。有美容及化妝業界人士就說，相信短期內對生意略有幫助，不過因為疫情而生的口罩廠就面臨轉型或者結業。有檢測承辦商就說會重操故業。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多間媒體聯合採訪的時候表示，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而香港的優勢是基礎科研，大灣區其他城市在下游生產力上具備優勢，如果香港可以鞏固中游，將研發成果產業化，整個大灣區就能夠互補互利。目前本港研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大約1%，他期望未來可以增加到2%，而目前最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將研發成果產業化。文匯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大埔龍尾村肢解案，死者的軀幹和雙手至今仍然未找回，警方追查發現兇徒曾經棄置幾袋重要證物到村口的垃圾站，有機會是人體殘肢、死者衣服、電話或者是空氣等等。昨日就出動百多名的警員到打鼓嶺堆填區搜查，預計要幾日時間。警方強調已經鎖定面積大約是一個標準足球場大的目標搜查範圍， 昨日亦都初步沉獲骸骨狀的物體，暫時未能夠確認是屬於人骨抑或是動物屍骸，有待化驗。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游泳池過往發生遇溺意外，部分事故可能涉及救生員疏忽失職。申訴專員公署指出，2017年至2022年6月期間，食物及環境衛生署接獲470宗同持牌泳池相關的投訴，經初步查詢發現，該署並沒有設立泳池意外通報機制，除非有傳媒報導，否則該署並不知道發生嚴重事故。申訴處就此展開主動調查，審研食環署對持牌泳池的監管。《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說，口罩令今日起全面取消，意味著香港全面復常。社論說，抗疫三年，全面復常是夢寐以求的一刻。在未來兩個月，多個界別都會舉辦大型活動，社會各界是時候齊心為香港拼經濟、拼發展，讓本港的經濟民生可以重新活起來、動起來和熱起來，重新為香港整體利益謀求發展和出路。成報社論。 明報社評說，口罩令今日撤銷，所有社交距離措施結束。這幾年幼兒和老弱因為有口罩保護，很少接觸常見的呼吸道病毒，除低口罩之後，染病的機會增加，病情亦都可能比較嚴重，需要提高警覺。社評說，即使後疫情時代來臨，一些好的衛生習慣應該堅持下去，相關的宣傳教育工作不應該突然停頓。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就說，維持了近三年的口罩令正式取消，防疫措施全面退場，港府是時候認真檢視有沒有必要將口罩列作戰略物資，不單止是繼續保留一定數量的口罩在本地生產，還要好像食米一樣建立戰略儲備，防患未然，以應對疫情隨時發生，並且對閒置的防疫設施做好善後規劃，讓他們可以物盡其用。星島日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特區政府陸續推出多項措施，推動創科發展方向正確。社評說，創新科技是激活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依托內地完整產業鏈和巨大市場優勢，強化和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全面合作，香港的創科發展必能更上層樓。文匯報社評。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观塘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期的快线是需要封闭，而家龙尾在开源道。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渣华道的支路是车多，而家龙尾在城市花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而家龙尾去到龙盘苑。较后位置近住狮子山隧道桥底都是慢车，龙尾就在风力楼。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是车多，而家龙尾分别在昂船洲大桥近住八号货柜码头同埋青葵公路近住马加烈医院。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是挤塞，龙尾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在科学院。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是车多，龙尾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梅船处慢车，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就在有线电视大楼。还有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是挤塞，而家龙尾在芙蓉山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了针未啊？ 打了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的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尽早接种这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冯天乐，说文解字话财从背财星，即是钱呢是人都喜欢的，不过要搵钱呢就要有才能才找到。大家找钱的时候记得要按照正道，不要行差踏错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023年3月1日，口罩令今日起全面取消。 教育局更新指引，若有呼吸道感染症状应戴外科口罩。 行政会议批准东涌线沿线项目财务安排，预计年中动工。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抵达北京访问，预料与习近平会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口罩令的，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8723，在这个2020年7月开始实施，到现在今日起口罩令就是撤销。无论在室内定室外公共交通工具，昨日都已经政府公布了可以不用戴口罩的。当中如果你说要入去一些医疗设施，就当局是透过一个行政措施要求这些进入医疗设施的人士是要戴口罩的。院舍来讲就说强力建议一些院舍的职员访客是佩戴的。看到社署都有回复到传媒，就说所有院舍的员工和访客仍然需要戴口罩的，已经致函通知院舍遵从有关的要求。在不同的情况，刚才说到院舍就现在都仍然有一个行政措施，要求一些访客职员要戴。同不同意呢？18723，会不会你有些家属都是住在安老院的呢？怎么看这个安排？整体来讲，你自己今天观察到条街多唔多人系因为取消口罩令而系冇再戴口罩嘅咧，定系见到大部分人都仍然戴？个考虑系咩咧？你自己又系点嘅咧？咁头先亦都同到一啲教育界人士、校长倾到学校嘅情况，咁亦都讲到饮食业界佢哋嘅情况，包括有啲嘅意见就话都会系大部分都会愿意系戴嘅一啲嘅饮食业嘅职员。咁不过咧，部分唔戴嘅话咧，都会可能要求佢哋就算唔系戴外科口罩啦，都戴翻一个嗰啲透明一个胶兜形式嘅挡住啲口水嗰一只嘅。咁你自己作为一个食客，又同唔同意喺食肆嗰度可以系啲员工自由拣自己戴唔戴口罩咧？18723，有陈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 早晨，请讲。 早晨，大家好啊。 系你好。 我就觉得取消口罩令冇问题咯，但系啲小朋友、啲学生咧就唔应该取消强制戴口罩咯。 即系学校应该全部都要强制继续戴，无论上咩 唔系唔系唔系，自由度戴，即系冇话唔准戴。 OK， 系啦， 好， 即系留翻啲空间俾啲学生咯。 嗯，你个考虑系咩咧？ 我冇考虑啊。我琴日晚上我都问我两个小朋友，我话取消口罩令，你哋系咪唔会戴口罩？佢哋都话，我戴噶。佢哋都系咁样讲。 嗯，即系总之都系俾佢哋自己拣翻啦。 系啦，自己拣咯。我问佢哋点解，佢话。如果人哋个个唔戴你戴，咁你点讲啊？我唔习惯咯，除咗口罩咯，咁佢咪咁样讲咯。 但主要都系唔习惯，但可能长即系短期内你唔习惯咧，但系你慢慢系个个都唔戴，或者你自己唔戴，戴多几日都可能已经习惯翻噶嘛。有冇同啲小朋友 咁？你如果全部唔戴嘅，当个个感染咗之后咧，真系有嗰个抗体嘅。因为我都系啱啱喺大陆翻嚟咧，大陆都系全面冇戴口罩嘅，我哋翻嚟都冇戴口罩，戴都冇事嘅。 嗯，系啦。Okay。OK， 好啊，好啊，唔该晒陈生，好啊，同你倾到呢一度，仲有何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先生， 阿萧生， 系， 系讲下今朝嘅市面上啲人戴唔戴口罩， 吓，你观察到， 我走出嚟街都感觉系非常之好事，个个99.9%都有戴口罩， 嗯， 系啊，即系个个都遵，即系 照翻自己嘅健康问题啦。 你自己有冇带咧？咁行出街， 我梗系有带啦，我当然带啦，因为我哋对住啲客人一定要戴口罩。 哦，对住啲客人，即系你系做服务业嘅，你系 系啊，冇错啦。同埋搭巴士，你一定要戴口罩。 嗯， 特别搭地铁嗰啲，我估计系搭地铁100%戴口罩嘅，我估计到。 即系大家都跟翻原本咁。 我搭巴士嘅啫，我就。 嗯。但你自己在鬆了呢個口罩令之後，你自己都會唔會考慮某一些情況或者某一些場口都可以覺得是可以不戴都安心嘅咧？又 都其實都可以嘅， 嗯， 唔戴都，但是呢你市面上咁多人戴唔戴戴住口罩，你唔戴，你覺得你點咧？突然之間上車打個乞嗤，你冇戴口罩，你對唔對得住隔離左右嘅？ 即係驚有啲群眾壓力咁樣都係嘛？ 嚇，梗係啦， 嗯。 執行翻自己嘅健康問題咯， 嗯嗯嗯， 仲有食肆嘅問題，啱啱都有講噶啦。 嚇， 食肆裏面嘅職員應該要戴翻口罩嘅。 嗯，你觀察到係咪今日都係咁啊？全部都照戴。 有，但係賣麵包鋪嗰啲咧就冇戴口罩。 係以前有嘅，今日先開始即刻冇啫咁。 係啦，賣麵包鋪今日冇戴口罩，冇戴口罩嗰啲賣麵包，你估啲人買唔買呢？我啊戴住个口罩买面包，你又冇戴口罩。 OK，OK，明白啊，何生啊，咁啊同阿何生倾到呢度先。咁啊，何生都系讲到佢自己观察到即系今日啊撤销口罩令第一日之后唔同市面嘅情况啦。其中佢提到一个例子咧，就喺买面包啲面包铺咧，就有啲职员咧就即刻冇戴咁佢自己都有一啲嘅感受咁啦。咁又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撤销口罩令，搭车都可以唔使戴啦。咁啊，室内都可以唔使戴啦。咁讲下你嘅睇法，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你嘅观察系点？市面上多唔多人系即刻系冇戴口罩嘅咧？咁或者你自己会唔会都屋企有小朋友嘅？见到会唔会去抽佢翻学嗰阵啲同学仔啊、老师又系点样嘅咧？18723111，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港大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孔凡系教授。早晨。 早晨， 孔凡教授想问一下，即系寻日就系公布咗啦，今日起全面取消口罩令啦，咁你点睇今次呢个嘅举动啦，嗰个嘅规模啦，同埋嗰个时机咧？ 其实政府决定系正确嘅，个时机亦都系成熟啦，咁基本上我哋都一路都讲系三月份嘅时候咧，其实系嗰、那个。流感嘅高峰期咧，其實就已經係所謂過去，亦都係講緊係喺新冠方面咧，其實亦都唔需要擔心，因為本身我哋已經有一個好高嘅混合免疫屏障，即係透過疫苗接種，透過大部分市民曾經感染過新冠嚇，咁基本上。而家政府就係選擇係即係一次過除曬口罩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嘅，因為大部分其實市民可能喺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或者人多嘅地方咧，都會選擇係繼續戴口罩。咁呢一個咧，其實亦都可以舒緩到咧，我哋其實預計會有一啲嘅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嘅反彈嘅。包括是流感，包括是包括病毒，或者其他的上呼吸道病毒。但是因为市民会继续在某一些地方，在人多的地方戴口罩，那其实是会舒缓了这一些反弹。那再譬如过多一个月左右，其实整体那个上呼吸道感染的情况其实就会再下降。 嗯，即系你意思之前有啲嘅讲法，会唔会喺放宽呢个口罩令之后出现一啲即系短期性嘅流感个案会有上升咧？咁你自己就估计未必会系一个好猛烈嘅上升，系咪咁嘅意思？ 系啦，其实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可能分阶段嘅，即系话先系喺室外除口罩，然后跟住隔一段时间，可能几个礼拜后咧就喺。室内都可以除口罩啦，咁但系政府就选择系一次过系改变个措施。咁其实因为其实市民本身可能都会喺人多嘅地方都会选择戴口罩咧，咁其实亦都系会舒缓到呢啲嘅反弹。 即係呢啲其他上呼吸道病毒嘅辦法。 OK， 嗱，今次政府取消口罩令咧，其中一個考慮啊，提到話重點人群冇出現爆發，包括醫院、老人院同埋學校咁。你自己估計撤銷口罩令之後，會唔會喺呢一啲人群方面有一啲嘅即係個案多咗嘅情況啦，或者即係講緊可能流感嘅個案亦都會多咗啦咁。另外，因為喺醫院同院舍咧，佢就用一個行政指令嘅方式咧，都要求啲入去嘅人士咧係要戴口罩嘅咁。但學校咧就冇話有一個行政方式強制一定要啲學生要戴口罩嘅，佢哋可以自由選擇嘅咁。你又點睇喺學校嗰個情況咧？ 嗱，先講醫院同埋 院舍 先啦。咁呢、這個其實正確嘅、我哋都好就算冇行政指令，我哋都好鼓勵醫護人員係要同埋病人咧，其實喺醫院嘅地方咧係繼續戴口罩或者門診，以至到係安老院舍，因為咁樣係可以減低嗰個嘅交叉感染，又或者係嗰個醫護人員係將嗰個病毒咧係傳播俾佢照顧嘅病人，咁呢個非常之重要。咁你話以至到學校，其實學校就真係需要除口罩，因為其實學童喺學習，尤其是言語嗰個嘅方面咧，係一定要係見到個口部，見到嗰、那個即係個唇嘅喐動，咁所以一定係要除口罩。咁呢個我哋預咗，其實學校係會有輕微嘅可能流感或者其他上呼吸道病毒嘅反彈。咁亦都其實對個學童好，因為如果一路佢冇感染嘅話咧，其實佢一路係只不過將嗰個繼續戴口罩嘅話，其實只不過將嗰個所謂嘅爆發係推遲，亦、 okay. 都只不過咧係將嗰個嘅你本身嗰個免疫系統咧，尤其是對一啲上呼吸道病毒嘅免疫咧，其實係係唔足夠，反而你有一個好低嘅。所流行在那個學校裡面其實反而是對無論對學習以至到是本身的免疫其實都是好的對病毒的免疫、 講開小朋友啦，咁有啲係頭先講到啲喺學校嘅小朋友，但有啲喺學前嘅小朋友咧，我見數字上三歲以下而家打針，無論打第一、第二針嗰啲都唔算係一個好高嘅接種率嘅咁。對於一啲冇打針嘅幼童，就算而家係撤銷口罩令，佢哋應唔應該係唔戴口罩咧，定係應該都要長期戴咧？如果係要戴嘅話，又應該戴到幾時 咧？我哋唔建議長期戴，其實最好的做法就係盡快去接種疫苗。無論是新冠或者流感疫苗，如果未接種的話呢，其實幼童或者兒童呢應該盡快接種，因為我們預了其實在可能幾個星期或者基本上來緊這幾天呢都會有機會是多了上呼吸道病毒的流行，那所以呢是家長是應該帶學童是去盡快去接種流感和新冠疫苗，如果未打的話，咁反而係另外就係一啲即係個人衛生嘅譬如係酒精搓手啊，咁呢啲嘅透過呢啲嘅模式咧，係去預防個上呼吸道病毒咧。流感或者新冠或者其他上呼吸病毒，其實更加有效。 整體嚟講，你無論覺得院舍又好，學校又好，嚟緊會唔會都出現唔同病毒嘅爆發咧？ 我諗未必會係一個爆發，不過就會係一個上升，會多咗個案嘅。咁但我相信喺安老院舍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因為我相信大部分嘅醫護人員咧，其實都會繼續戴口罩。學校咧，其實我預咗係會有一個輕微上升嘅趨勢。咁但係我知道亦都有一啲嘅，譬如幼稚園可能都會暫時都會鼓勵學童係戴多譬如幾個星期嘅口罩。咁呢啲嘅措施可能係都會有效係舒緩嘅。咁但係我哋唔建議係長期咁樣做，因為會影響學童嗰個學習。 食肆嘅地方有飲食業咧，就老闆咧都可能話可能員工自己去決定係咪帶啦咁。咁但係亦都有啲市民咧，之前好似有啲聽眾都打嚟話，擔心喺一啲餐廳，如果員工唔帶嘅話，佢哋都擔心嗰個衞生問題啊，未必有信心啊等等咁。你覺得喺飲食業如果係唔戴口罩，或者以而家嗰個情況，有啲人決定戴啦，有啲又唔戴啦咁，嗰個風險有幾大咧？ 風險其實小嘅，因為基本上我都講過，就算係喺新冠方面嗰個嘅混合免疫，以至到流感，其實本身喺成年人基本上 在新冠之前其实都曾经感染过无数次的流感的了。咁所以整体嗰个免疫呢其实都是足够的。咁所以在譬如飲食业或其他地方呢是那个员工呢其实是有选择权是去戴唔戴口罩。咁、当然啦，如果你是譬如负责是将一啲嘅食物是卖俾人或者是去去攞俾你嘅客人嘅话，其实就我哋都鼓励啦，鼓励员工是去戴口罩。咁其实是可以避免令到啲食物是所谓是受到是污染啦。咁呢个是好嘅做法嚟嘅。咁但係当然是是视乎嗰个老板同埋个员工佢自己嗰个嘅选择。 搭车呢而家就可以唔使戴嘅，但你会唔会都有建议佢哋戴呢？从即係专家嘅角度嚟讲。 其实人多的地方我哋都建议，尤其是高危嘅人士，包括係长者或者有长期病患嘅人士呢、其实喺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室内呢都尽量係佩戴口罩。咁呢个其实係可以保护到佢哋啦。咁亦都係如果本身任何市民本身有身体不适嘅话呢，其实亦都建议佢係如果要外出都建议佢係戴口罩啦。咁我相信随住嗰个整体嗰、那个季节性流感个、那个高峰期係回落，同埋嗰个整体个所谓嘅气温亦都係回升嘅话呢，咁其实上呼吸道病毒嗰个嘅流行性呢亦都会係减退。 除了一些譬如免疫力能力弱啲啊，或者體弱多病的人士之外，有冇話邊啲人你都建議他哋呢段時間就算撤銷口罩令嘅，都照戴翻口罩會好啲咧？ 當然就係如果曾未打齊針嘅人士啦、又或者係講緊係或者係本身你嗰、那個加上未曾經感染過新冠嘅人士，咁、如果真係要外出咧，都建議你戴翻口罩。咁嗰個係。保護到你感染啦，同埋始終尤其是長者如果未打齊針咧，其實嗰、那個重症嘅風險都係比較大。 你覺得日後會唔會有機會或者係乜嘢情況之下先至要重設翻口罩令咧？ 咁呢個當然就係如果有一個譬如新嘅變異病毒株出現係唔係 Omicron 噶啦，係一個全新嘅新冠嘅病毒株。或者有一啲新嘅上呼吸道流行嘅病毒係出現嘅話，譬如流感佢有一個大嘅基因變異嘅，咁有一個大流行，咁基本上就要重設翻嗰個嘅口罩令。咁但我相信短期內出現嘅機會都好細。 見到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都話咧，全面撤銷口罩令咧，代表所有社交距離措施正式結束啦，全面即係復常啦。香港嚟講，但係而家香港仍然維持住咧新冠病毒嗰個公共衛生緊急事態嘅咁，仲應唔應該係呢個狀態咧？你自己覺得？ 其實都可以取消噶啦，同埋一啲嘅某啲地方做嘅要做快測嘅安排，其實都可以取消。 你的考虑是应该全面都不需要这一类的支援了，应该是吗？ 不再需要了，是的，因为已经疫情已经过去了。 另外最后问下20秒到，因为我见有社评都提到口罩是不是应该列为一个储备的物资，有没有需要是储呢？ 如果你有一个很有效的生产线呢，其实再不再需要储，因为随时你都可以动员可以再即时生产，那就我相信不再需要储这个口罩。 OK， 好啊，好啊，同阿孔凡毅教授倾到呢度先。孔凡毅教授咧就系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港大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啊。有关于全面取消口罩令，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我哋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口罩令即日起全面取消。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本港过去陆续放宽防疫措施，新冠病毒自然传播，并且已经补充群体免疫，相信未必出现太大反弹。但是根据欧美和内地经验，反而流感个案有机会上升，呼吁市民小心，建议市民尽快接种新冠和流感疫苗，会有比较好的保护。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主席、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黃傑龍說，取消口罩令等同香港已經復常，沒有防疫措施，相信可以吸引旅客來香港，配合旅遊界的宣傳活動，對業界復甦有幫助。他又說，了解過飲食界就戴口罩的安排，不少公司都會給員工自行選擇，大部分員工都說由於要接觸客人，所以會繼續戴口罩。本港即日起全面取消口罩令，室内、户外和公共交通工具都不用戴口罩，有关安排亦都同样适用于学校。在蒲岗村道学校村，大部分学生上堂的时候仍然有戴口罩。有小学生家长说，基于健康考虑，直至夏天之前仍然会要求仔女戴口罩。有家长就说，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观察，才会给小朋友不戴口罩翻学，认为会比较安心。亦都有小朋友说，是亦都有小学生说会继续戴口罩，因为已经成为习惯。有中学生就选择不戴口罩翻学，形容终于不用焗住。不过亦都有中学生指出，戴口罩已经成为习惯，会继续戴，担心仍然有染病的风险，会再观察一段时间先决定除口罩。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预料他访华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卢卡申科在访华前接受新华社专访，他说对再次访问中国充满期待，并且形容习近平是他的老朋友，称赞他是一个非常睿智、富有创建、与时俱进的领袖。卢卡申科又说，今日的中国已经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在国际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外交部就说，中国和白俄罗斯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卢卡申科访华期间，双方将会就各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希腊中部两列火车相撞之后起火，当地传媒引述消防部门说，造成至少16人死亡、85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晚，路透社报道，一列客运列车和另一列货运列车在拉里萨市郊外相撞，至少有两节车厢起火，救援人员到场疏散乘客，有乘客被救出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电视片段显示车厢脱轨和损毁严重，现场冒出浓烟。有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车厢一片混乱，有人尖叫。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39点，升153点，总成交金额69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6点，跌7点。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49.2升5.6，友邦保險83.4升1.5，康方生物39.55跌4.5，阿里巴巴87.1升6毫，港燈5.06升4仙，海昌海洋公園2.03升1.2，美團137.2升1.1，永里澳門8.27升1.6，金豐科技7.13升6仙，中國平安53.9升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36.31，瑞士法郎0.942，加元1.37，人民幣6.934，英磅對美元1.203，歐元對美元1.058，澳元對美元0.6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日經平均指數報27,406，跌38，港金報17,060，升15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5.67，賣出1,825.81。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喺洛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另外西隧过翻港岛方向都有龙尾，而家龙尾排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就喺瑞丰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转落渣华道嘅支路系车多，而家龙尾喺维园上桥位。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而家龙尾黄大仙中心。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系挤塞，而家龙尾九龙湾港铁站。仲有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系慢车，而家龙尾排喺昂船洲大桥近住八号货柜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是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就在奇德尊新村。封路情况，观塘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观塘道去返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期的快线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张子健饰演的林振威为了演好剧中的角色，疯狂节食，肚饿就去睡觉，用一星期迅速减磅，同埋特显运动痴的角色，仲特登去学高空瑜伽。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仲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2023年3月1日，口罩令今日起全面取消。 教育局更新指引，若有呼吸道感染症状，应戴外科口罩。 行政会议批准东涌线延线项目财务安排，预计年中动工。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抵达北京访问，预料与习近平会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不过咧，室内外同埋公共交通工具咧，唔需要戴口罩啦。寻日公布，咁啊，今日起开始系实施嘅咁。寻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都估计啊，撤销口罩令之后咧，新冠确诊以至系流感个案会有轻微上升，但系就话持续嗰个期咧系相对短暂嘅，预计对市民嘅健康啦、医疗系统嘅影响嘅风险咧都系可控嘅。特首李家超亦都提到话，早喺两个月之前咧已经公开表示积极考虑撤销口罩令啦，喺探讨。估咗整体唔同因素之后咧，觉得现时系一个适当嘅时机。咁又话全面取消口罩令之后咧，香港唔同嘅城市啦、国际活动、活动等等咧，都会系翻翻嚟啦。咁香港嘅经济、社会活动咧，都会系更加提速啊、活起嚟、动起嚟等等嘅咁。你自己点睇口罩令撤销呢个情况咧？今日自己观察到系点咧？你自己又会唔会系即刻系喺呢啲场所都系唔戴口罩嘅咧？咁1872311有二。严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 早晨， 萧乐文， 你好，请讲。 我啊做开饮食业嘅， 嗯， 咁未有疫情嗰时咧，我哋都不嬲叫啲员工咧戴口罩、戴手套嘅，即系对啲食物咧就卫生啲。 嗯， 啊，我本人都戴嘅，而家都戴。 吓，你做咩饮食业嘅咩岗位啊？你系做？ 我啊厨师嚟嘅。 吓吓吓， 啊，一定要戴。在入面煮嘢啊，出面出餐啊，都要一定要叫嗰啲下属一定要戴。 嗯， 即系冇疫情嗰时候都戴开噶啦。 但以前系戴外科口罩嗰只咩？系即系贴住块面嗰只。 胶嘅胶片嗰只。 系咯系咯，即系挡口水嗰只啊嘛，主要。 系啊，冇错冇错，仲要戴埋眼罩添啊！我哋做厨师。 嗯嗯嗯。 即系工业安全啊、卫生啊，因为戴眼罩同埋口罩咧，就对自己保护咯。 好。但而家撤销口罩令之后，你会继续戴翻平时外科口罩嗰只啊，定系转翻透明嗰只可能舒服啲？ 我出街戴翻外科嗰啲M95 嗰啲。 但煮嘢食嗰阵咧，如果翻工， 煮嘢食都照戴翻 M95 啦。 M95 好焗噶，可能会唔会？ 冇办法噶，惯咗啦，呢几年都惯咗啦。 嗯嗯嗯。 休息嗰时咪除咗去空旷地方唞唞气咯。 OK OK。 啊，啲小朋友有转啊，嗰啲我坚持戴好啲。 吓， 因为小朋友呢个味唔同大人啊， 嗯， 可以避下啊嘛。细路仔小朋友啊， 嗯， 即系玩啊，倾偈啊，加上有啲有打疫苗，有啲冇打噶嘛。 OK OK。 啊，所以我意见就咁多。 好啊，唔该晒严生啊，仲有张先生打上嚟，早晨。 是早晨， 早晨，张生，请讲。 系早晨，系我系对取消口罩令咧系表示欢迎嘅。 嗯， 但系我作为市民嚟讲，认为政府咧都唔系咁一刀切噶。 嗯， 咁头先嗰位听众讲得啱噶。 嗯， 应该利用呢个机遇，咩机遇咧？就是、市民习惯戴口罩呢个机遇咧，保持一啲行业嘅强制性戴口罩，例如熟食嘅制作人员啦、售卖人员啦。边啲咧？即系头先嗰位听众嘅，即系厨房嘅，同埋喺出边将送饭啊、鱼蛋、猪皮啊嗰啲， 即系楼面都要系嘛？ 售卖人员咧，售卖人员咧一定要强制戴口罩，而唔系一刀切全部取消晒。 嗯，即系总之接触开食物嘅话都要 嘅。 嗯， 系啦。 嗯， 藉住个机遇，应该保留一啲。强制戴口罩的行业先得。 嗯，即系你又主要关心饮食业啫，但整体话取消成个口罩令，你自己又 都表示欢迎嘅。 嗯， 市民自己自愿戴嘅，自愿戴咪戴咯。但系有啲行业真系必须要强制戴口罩嘅。 OK OK， 好啊好啊，唔该晒张生咁。再杨太打上嚟，早晨。 系。 早晨，杨太，请讲。 系。系你好啊。我好認同頭先嗰個聽眾講嘅，就係、是、應該強制食肆咧要戴口罩， 嗯、 因為飛沫咧都係飛，你尤其係做食肆嘅時候咧，應該係好衞生嘅。咁應該係立例、 嗯， 要戴口罩。所有做食物嘅行業都應該係咁。 即係所有崗位，即係收銀啊、傳菜啊、煮嗰個都要全部都戴曬，係咪？ 係啦，係啦，確保食物衞生。咁、 嗯、 大家想唔想食人哋口水咩？ 即係嗰啲飛沫可以去到啲食物嗰度。咁、其實講衞生係好重要。 頭先就同譬如一啲飲食業界都傾到口罩喺即係有我哋一般戴嘅外科口罩啦，咁另外有啲就係以前咧，可能去一啲連鎖店都見到嘅戴透明嗰只擋口水嗰只嘅，咁你覺得嗰一隻又得唔得咧？定係都一律全部戴曬外科口罩咧？喺飲食行業嚟講， 起碼要係嗰個透明嘅都可以。如果戴衞生嗰、那個防護口罩都 OK， 就更好。 即係聽你咁講，即係總之起碼要有戴啦，就唔係完全乜都唔戴咁樣。 係啦，係啦，防止呢啲食物受污染。 今日你有冇出去或者食早餐嘅時候，有冇出去啲餐廳度？有冇見到啲飲食業嘅人士都撤銷口罩令之後就冇再戴啦？有冇留意到？ 未啊，因為我多數喺屋企食早餐。好，早餐係。 OK， 好啊，好啊，唔该晒杨太，继续同你倾到呢度，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呢啲有关于口罩令嘅即系宣布嘅今日起啊，喺室内外同埋公共交通工具都唔需要系戴口罩啦。咁会唔会你翻工嘅时候都搭车啦，都留意到啊？其实成个情况系点嘅咧？啲人系继续戴住口罩啊，定系都有啲系冇戴嘅咧？唔戴戴嘅人究竟系即系边一样多啲咧？你自己观察到系点咧？或者你自己啊，又系个考虑系点咧？18723111，有李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喂 喂，系听到李小姐。 系你主持系你好。 系你好，请讲。 系我觉得都撤销都系一件好事啊，因为其实都系大家都生活复常咗啦嘛，其实都即系我哋户外啊，譬如地方咧系唔戴，其实都即係舒服好多噶，因為其實戴住咧，跨到隻耳仔咧，其實都好頭痛。即係呢幾年裏面係啊，同埋搭車，你話其實可以選擇戴同唔戴，其實我覺得都你即係自己認為咯。其實我覺得即係你覺得即係冇乜嘢，你咪可以唔戴咯。即係如果你唔係企得好密嘅時候啊，即係人與人之間，即係冇逼車嘅時候，咪可以選擇唔戴。因為其實都好頭痛噶嘛。因為我哋其實而家都生活熟常咗啦嘛，其實都你外國遊客都嚟香港噶嘛，其實都應該係所有都要復常，針都打曬啦。不過我仲想有一樣嘢提及咧，我覺得個廁所板應該揭翻開啊。其實都 點解咧？ 因為成日冚住都好辛苦啊。因為去廁所，我覺得隻手好唔方便。要打開曬，因為佢裏面好污糟啊！有陣時係啊， 但係嗰陣就話沖廁嗰陣會可能有啲即係細菌啊彈曬出嚟，所以先至係冚咗佢啊嘛話。 係啊，但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市面已經全部復常咗啊嘛，所以其實我覺得廁所板應該都唔好冚住，因為我哋隻手係好唔方便，每次消毒咧，我隻手就揦到好痛啊。 OK， 唔該曬李小姐，同你傾到呢度啊嚇，繼續再聽大家嘅電話，有黃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喂， 系黄小姐，听到，请讲。 我有个建议咧，就系话嗰啲食肆员工咧，全部都要戴翻口罩咯，因为其实唔系净系新冠，由长远嚟讲咧，其实你今次新冠呢一个戴口罩嘅体验，咪俾我哋知道，其实负责饮食业嘅或者系面对人客嘅，其实咧戴翻呢个口罩咧，就会系减低嗰个病毒嗰个传染咯。因为往往员工去传递食物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很容易就将那些病毒传染下去那些食物那里。 即是你觉得在餐厅所有的职员都要是 吗？是的，没错，因为他处理食物嘛，还有是传递食物嘛，处理食物传递食物都要了。 不过刚才跟业界讲，他又说其实大部分员工都愿意戴的，那又是不是一定要强制他们戴呢？他们自己自愿去决定戴不戴，行不行 呢？我认为如果你是从事这个饮食业呢，长远来讲应该是要全面都是要戴咯。 即是用强制的方式，你觉得是要？ 冇錯啦。 OK， 好好，唔該曬黃小姐，同你傾到呢度嚇，都係講到有關於咧口罩令嘅情況全面取消，今日起開始，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1931年，生於印度中央邦瑞森區小村嘅 Kendra Ohana Jaina。在求学的年代已经是一个叛逆而且有天赋的学生， 获得大辩论家的声誉。他26岁时获得哲学硕士的学位，29岁就晋升为教授。在上世纪60年代，他走遍印度作公共演讲，直言不讳地批评社会主义、印度圣雄甘地和制度化的宗教。 1970年，他定居印度孟买，成为灵性教师并开始收取门徒。1989年的时候，他58岁，改名奥修，这个名字来自日文，意指和尚。奥修曾经旅居美国，启蒙奥修运动着重在灵性和哲学层面的修行。 奥修反对任何形式的信仰，所以他既不是无神论者，亦不是有神论者，认为有神论和无神论都是基于相信，意味着无知。他说，我们不应该先入为主，而传统宗教最大的错误就在于预先在人们的脑中植入各种关于神、魔鬼、天堂、地狱这些概念，阻碍大家直接看到真理。奥修已经在1990年1月19日圆寂，他所写的《心的十四堂课》这本书仍然是最切合现代人需求的静心指导。 现代人承受太多的压力和强烈情绪，包括愤怒、失望、伤心、寂寞、恐惧和不安全感等。当这些情绪和压力没有适当地被抒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被迫深埋在身体或者头脑的结构，受到压抑的情绪亦都会阻碍我们真正觉知的能力，主宰了我们的生活，甚至将静坐这门最简单的艺术亦都变成折磨。 《心的十四堂课》这本书适合当代人生活的快速步调，比静心者更加容易将寂静、无念和放松的经验融入日常的生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心的十四堂课》，作者奥修，由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阿杰平机会就委托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就调查有关于精神病患者在职场面对的一些标签和歧视。其中就说，研究发现近八成的精神病患者认为歧视的情况非常普遍或者是普遍。整体的情况想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平机会处理主管负责政策研究及培训的徐舒婷，早晨。 Hey， 早晨啊，萧乐文。 你好啊，我想先问一下先，点解会做呢一个嘅研究嘅咧？ 其实我哋过往都睇到啦，18年咧曾经都有啲类似嘅研究咧，就讲过咧，香港人嘅有四成嘅受访者咧，都觉得即系香港人咧，都觉得咧个精神状况咧其实不大理想嘅。咁不过19年之后再加埋疫情啦，可能个数据其实都更差都未定嘅吓。咁所以咧，我哋喺19年嘅时候咧，就决定咧就委托咧即系香港教育大学心理系嘅一个研究团队去做呢一个研究啦吓。 而家呢个研究系点样做啦？同埋系即系问咗或了解咗几多嘅精神病患者或者其他人士系有份参与呢个研究咧？ 我哋都係用一個混合方法去設計呢個問卷啦。咁定量嗰方面咧，我哋就搜集咗858位嘅參加者嘅一啲意見啦。咁當中咧係有500幾名係在職人士，200幾名咧就係精神病患者嘅。咁其次，我哋都揾咗50位嘅管理層級啦嘅僱主咧去同埋主管咧進入一個深入嘅訪談咯。嚇，咁頭先你都提到啦，其實咧八成嘅在職人士同埋精神病患者都覺得咧嗰個歧視係非常之普遍嘅，咁其中咧從精神病患者嗰個視角咧，佢哋咧都有七成咧都覺得咧，其實佢哋咧因為佢哋嘅精神病咧而獲得比其他人較少嘅升職機會啦，咁有六成到咧就覺得佢哋係因為佢哋個病啦就不被聘用嘅嚇，咁甚至可能佢哋嘅薪金係比其他人低啦，或者佢哋安排嘅工作任務啊工作地點啊係比其他人差咁樣嘅。 但呢啲情況，譬如講緊話即係比較少工作的晉升機會啦，比其他人低的薪金啦，怎樣是真的是跟他本身那個精神病的背景是有關係呢？即是怎樣知道呢其實 我哋如果從一個歧視嘅角度去睇啦，我哋就會睇翻個僱主係咪因為佢嗰個病啦嚇而俾一個較差嘅待遇佢嘅，咁令到佢有個損害，咁呢個其實就係一個直接嘅歧視啦嚇。咁就我哋當然，如果從投訴嘅角度，我哋就要再揾多少少資料上面嘅。即係調查嘅，咁例如譬如可能佢同職級嘅同事啦，嚇、那個待遇係點樣樣啦，咁呢個可能同埋同佢做相類似工作嘅同事嗰個待遇係咪即係係啦，即係如果大家一齊差嘅，咁就未必係歧視啦嚇。咁、 即係你哋有比較埋，直情攞埋佢同一個職級嘅即係同事嗰個嘅薪酬或者待遇去比較 佢。哦，呢個係我哋如果入到嚟評議會投訴，我哋投訴程序會做嘅。咁、 okay. 不過今次嘅研究就冇去到咁仔細啦，因為佢係一個意見嘅蒐集啦。咁、所以，但係呢個就從佢哋嗰個觀點，佢哋可能即係都會睇到呢啲問題咯。 嗯嗯，頭先就講到一啲直接歧視，我知道有一樣嘢係叫間接歧視嘅。今次喺個調查度有冇都了解到有冇類似呢啲情況？ 我哋就喺深入訪談嗰度咧，反而咧就都睇到咧，僱主咧就住即係有時有啲對待，覺得譬如話，喂，我應該對所有員工都一視同仁嘅喎、咁我唔可以有特別安排俾佢嘅喎，即係有啲深入訪談嘅管理層咁樣講啦。咁其實咧呢、這個咧係當然即係我哋如果你話去到違法，我哋要再睇啦。但係其實呢一個都睇到佢哋有一個對殘疾歧視條例唔係好認識啦，嚇咩叫遷就啦，同埋間接歧視，其實講緊你可能所有嘢都係劃一準則嘅，咁但係對某一類人。有一個不公平的對待呢，咁有冇一個合理的解釋點解一定要有一個劃一的準則，其實都有可能是間接歧視咯。 頭先你都提到話調查有訪問到一啲管理層級啊或者主管啦，佢哋對於精神病患者嗰、那個看待佢哋嘅情況係理唔理想啦，或者會唔會都有一啲對精神病患者嘅標籤嘅咧？佢哋嘅標籤通常係啲乜嘢咧？又？ 其實我諗係個態度啊，即係有一種先入為主或者合理化佢哋一啲即係一啲既定嘅睇法啦。例如可能有一啲訪問對象咧，佢哋都會話啊，其實大眾應該都唔係好接受到身邊嘅同事咧係精神病患者嘅。咁如果我同嗰啲同事講我要請一個精神病患者咧，佢哋一定會唔接受㗎啦。咁其實呢一啲我哋即係都係建議僱主從翻嗰個應徵者嗰個能力啦，即係佢嗰個學歷啦，去睇翻佢適唔適合工作，而唔係一開始可能已經知道佢有個病啦，咁就所有嘢都唔考慮咯。咁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公平嘅篩選嘅準則咯，喺招聘或者在職嘅過程嚇。 即係聽落佢哋自己其實知唔知自己呢啲係屬於歧視行為，定係知嘅？不過佢覺得頭先好似你所講，可能都大眾未必好接受嘅，或者有其他人唔接受啦，或者起碼咁啦。咁所以佢哋就照做呢一啲行為，佢哋意唔意識到係一個歧視行為咧？其實。 我諗一啲啲嘅，有一啲咧就可能都知道嘅嚇。咁正如你知道食蘋果係有益噶嘛，但係你係咪日日食蘋果係嘛？即係但係你知道咗係咪等同於譬如話你會喺呢個機構嘅層面定一啲政策啦？首先 send 一個好強烈嘅信息俾同事，其實有任何嘅歧視啊、欺凌啊或者騷擾嘅行為都不被容忍咧。咁其次就係如果你話有員工有一啲即係遷就需要啦。咁、那個員工要提出嘅時候，那個僱主可唔可以即係配合到咧嚇？咁呢個亦都會唔會考慮咧？咁呢個都緊要嘅。咁另外就係如果你話佢哋有申訴嘅時候，公司嗰個取態或者 line manager 個取態其實係會唔會接受咧嚇？咁呢個都好緊要。有啲我哋都訪問到有啲僱主咧，佢都有一個好嘅一面嘅，就係話有一啲情況，如果佢要睇醫生嘅，我咪俾佢覆診咯。咁其實佢只係定期要覆診啫嘛。咁或者有一啲工作可能係比較 urgent 嘅，咁可能未必適合佢嘅情況，當時嘅情況。咁我咪可能安排即係佢一啲冇咁 urgent 嘅工作去做咯。咁其實有好多方法嘅嚇，咁亦都可以徵求一啲醫生嘅意見，去協助個僱主去做一啲決定或者做一啲遷就咯。 半分鐘到啫。咁多唔多公司其實就住話針對精神病患者都有一啲嘅殘疾歧視嘅政策，或者即係反歧殘疾歧視嘅政策有做到嘅。 其實今次嘅研究咧都睇到咧，佢哋喺嗰個政策嗰個層面咧係 做得比較弱嘅，係啦。咁亦都咧精神病患者咧覺得可以改善嘅地方咧，就係覺得佢哋可以即係做多少少嗰個即係定政策嗰一方面啦。另外就係咧都想政府咧去考慮啦，即係即係可能幫一幫啲中小企啦，去提供一啲資源咧制定呢啲即係反歧視嘅政策。咁亦都我哋平機會都可以協助嘅，如果有機構需要可以揾我哋。 OK， 好，唔該曬徐舒婷。徐舒婷咧就系平机会处理主管负责政策研究及培训。